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41集，贴面礼后的处分。周思月醒的时候差不多结束，他正抓着头发醒神，怀里被人塞进一团软绵绵的东西，下意识要推开，就听见孔沙迪双手一挥说道， 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拜拜。 周思月被突如其来的情况搞得有点懵，他的手还停留在乌黑的发间，一脸茫然地低头看怀里的人。待看清之后，气得手掌忍不住在丁宪脖子外圈了圈， 掐死算了，犯人精。 丁宪看着周思月呵呵乐，娇滴滴的眼睛散着水光。周思月手掌虚虚的在空中停了两秒，直接一掌拍在他脑门上，泄愤似的说， 笑屁。 周思月直接把丁宪拖走。长街上行人三三两两，树木静悄悄的，月光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轻盈的羊毛毯，泛着光的湖面早已结了冰，像是撒了一层碎银，在这黑夜里发光发亮。周思月走在前面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灰色线衫，两只手抄在兜里，丁宪披着周思月的棒球服跟在后面，踩着周思月的影子，左一脚右一脚，踩得不亦乐乎。 周思月， 丁宪忽然叫住他，前面的人停住了步子，没有回头。 干嘛？ 丁宪噔噔噔跑到他身前，仰着小脸去看周思月的眼睛。周思月那双比月光还明亮的眼睛差点把丁宪吸进去。丁宪定定神，借着酒劲问他， 你为什么这段时间都不理我？ 丁宪在服软，那是他第一次为周思月的骄傲服软。周思月忽然低头笑了，撇开眼看向别处。 我哪儿得罪你了？ 你没得罪我，就是烦你。 哦， 丁宪低下头，似乎没话要问了，他失落地垂着头。见他不再说话，周思月微微皱了皱眉。 还有要说的吗？ 没。还没恭喜你呢，进北京队了。 丁宪强颜欢笑，想要拍拍周思月的肩以资鼓励，告诉他，少年啊，苟富贵莫相忘呀。却发现这人站得跟个雕塑似的，没什么表情，于是他也没了开玩笑的心思。 还有别的吗？ 鉴于周思月身高的优势，丁宪莫名感觉到了一阵压迫，胸腔透不过气来，憋着一口气，他鼓了鼓嘴说， 还有新年快乐。没了。 冬日的夜晚，冷风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刮着，丁宪猛觉鼻尖一凉，他下意识伸手摸，指尖湿润，下雪了。他抬头望了望，月光下银白的雪花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对面的少年正似笑非笑地睨着他，几片雪消融在他乌黑的发间，平添几分安然。酒意上头，丁宪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大胆且疯狂的想法， 我大半夜从训练营翻墙出来，就让我听几句新年祝福，是不是亏了？ 那 周思月忽然停住，笑意融化在嘴角，因为话音未落，被一声极其轻微的啵的声音给代替了，连树上安眠的虫子都惊掉下树枝，趴在地上不知所措，正如此刻丁宪对面周思月的表情。丁宪极快地点着脚尖，在他脸颊一侧轻轻碰了一下，确切地说其实没有碰到，隔空吻了一下，很快退回原地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。 我舅舅说这是贴面礼，能给人带去好运的，比新年祝福管用。 周思月憋了三秒看着他，挤出两个字， 谢谢。 丁宪低头忍俊不禁，再抬头时两人目光对上，嘴角皆是带着一抹未明的笑意，又同时低回头收拾情绪。谁不喜欢春天呀？那种绿意葱葱，蝉声鸣鸣，花儿开得轰轰烈烈，又充满希望的季节。但是丁宪今天决定喜欢这个潦草的冬天。过完元宵就正式开学了，刘江重新排了座位，孔沙迪不知道用了哪门子妖法，竟然让刘江同意他跟宋子琪坐一桌。而鉴于丁宪跟周思月的成绩在稳步提升，刘江并没有给他和周思月换座位。 跟周思月多学学数学啊。 好的，冲着您这份心意我也得好好学啊。 四人小组再次聚齐，孔沙迪冲他一眨小眼，满心欢喜，丁宪也打从心眼里为他高兴，抛了个媚眼回去，结果被人当场赏了个暴力。丁宪吃疼，气得直瞪始作俑者。周思月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，顺手从书桌里抽了一本书出来，翻开头也没抬地问， 想好了吗？读文科还是理科？ 听见这话的孔沙迪顺势转过身来， 你干嘛关心我们宪宪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啊？ 我看你是刚换过来就想回去了。 切，班头都同意了，你难不成还能把我换回去？ 周思月低下头重新翻书，漫不经心道， 我跟班头说你坐我前面影响我学习，你看他换不换你回去。 然后丁宪见到了有史以来变脸最快的表演，孔沙迪对着嘴唇做了一个拉锁的动作，飞快地挤出一抹殷勤的善笑。 我哪敢打扰您学习呀，耽误您拿金牌我就是燕三的罪人，以后啊您老说话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哟。 得了，退下吧。 得嘞。 学期过了大半，丁宪才得知一件事情，周思月在冬令营的时候被处分了。这件事情还是孔沙迪告诉他的。 处分？ 孔沙迪抿着嘴唇，一脸心痛地点点头。 你可憋住啊，这事儿本来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周思月谁也没有提，是那天何兴文跟十班的人说的时候被蒋晨听见了，说周思月在冬令营的时候被处分了，集训成绩似乎受了影响，两位他为这事儿都气了周思月好久呢。 因为什么？那天我不是过生日吗，结果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哪个王八犊子举报给老师，给抓了个正着，要不是杨卫涛给他求情，那老师当场就要他回家了，集训都没有办法参加。 对不起啊，你别打我。 结果两人正八卦呢，被当事人听了个正着。周思月不知道从哪儿抱着球过来，一掌按在丁宪后脑勺上，越过他头也没回地说， 别八卦了，赶紧回去写贴。 回到教室里，丁宪几次欲言又止，却都被周思月看在眼里，他笑了一下， 别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还没死呢。 呸，你说话能不能忌讳点啊？ 人要是这么容易死，还会有这么多杀人犯？行了，我没事儿，而且我也没后悔。 周思月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正盯着他，那时候丁宪无法跟他直视超过5秒，不知道是不是丁宪的错觉，总觉得周思月的眼神饱含各种深情，一下子就把他吸进去。他别开眼，低头佯装看书。 会不会影响你进国家队啊？ 周思月转回头，一边转笔一边低头翻卷子。 不知道。 丁宪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真的心里没底，还是故意不让他担心才说不知道的。后来 杨维涛不断来找过周思月几次，意思是让他去找那位老师多聊聊，顺便送点东西过去，却都被周思月拒绝了。他始终坚持让成绩说话，但是杨维涛是特别清楚的，为什么去年许科拿了满分都没进。有时候国家队的考量不单单是从分数上，还有学员的各方面素质，加上今年的学生都特别强势，有些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走竞赛了，奋斗十几年就守着为了这临门一脚呢。高一结束的时候，丁宪提交了文理分科表，孔沙迪紧随其后，两人看着对方手里的文理分科表相视一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，下一集再见了。